事儿，拿到现在还不回来嘞？ 啊，切，这是谁在背后说我呢？ 啊， 哎呀，老太婆，我这不是回来了，回来了吗？ 啊，衣服脱了。 哎呀，这东西他刚买下就想起来了。祝你新年快乐。哎呀，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老头子，这是啥？ 耶，这可是好东西呀、 啊、 这叫饼儿饼儿饼儿。我刚在邮件局买来。 这东西咋用嘞？ 不知道，我还没看说明书呢。 老头子、 啊、 我让你去问那国际长途咋大，你问清了没有？ 哎呀，问清了。 哦， 人家邮电局说呀、啊、咱家这是程控电话、啊、在家里边一摁号码啊，就直接打到美国了。 咱在家里就可以直接跟咱美国的孩子说话了、 啊、说啥呢？ 耶，可好可好，美国人。 你这是弄啥呀？ 这过年了，我想跟咱孩儿说说话呀。 这可是国际长途，你知道那美国有多远吗？ 那咋说也得过了郑州济南。 呀呀，你这个老太婆呀，我跟你说 啊， 你看， 嗯， 比方这是地球， 哦， 咱住在这头，他们住在地球的那头。 耶，美国人都头朝下。 头朝下 那掉下去可咋办呢、啊、 地球吸住了吗？ 那他们头晕不晕呢、啊、 习惯了就好了。 哦，怪不得那外国人眼珠子都是蓝颜色的，弄了半天都是头朝下空的。哎呀，老头子 啊， 那咱给咱孩子打个电话得花多少钱呢？ 哎呀，那咋说一分钟也得二斤猪肉啊。 不贵不贵，我哪有一卷猪来，我喝出去打他一头猪来。 耶，就知道疼你那儿。 给咱孩儿说点啥？ 说点咱家里边的新鲜事儿。 咱家你好我好猪也好。 哎呀，说家里边的大事儿。 大事儿？说是咱那侄儿 啊， 他那大侄子做生意发了 啊， 可人家今年坚决保命参军了。 哎呀，这孩子真是爱国不爱钱呐、 啊！可是走了那天，连师长都到车站去欢送，胸前戴着大红花，四个人抬着他走嘞。 耶，你看看这多大光荣啊！想当年我参军，那是捆住走的。 你那个啥参军，你那叫抓壮丁儿，不亏你走跑了。 来来来来来，老大哥，来来来来来。还有啊， 哎， 咱村里边啊、最近刚成立了农工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可是大事儿啊。 哎，对对对，股份股份、哎、你不也成了那个啥 啥 那个啥 古董？ 对，你哭童了。 下来，我听见了嘞，不是哭童，是古董。 哦， 我还买了一千股嘞。 告诉咱孩儿，你千股了啊？ 下来，我还用锤了嘞。哎呀，孩他娘啊、 哎、 我看最后啊，咱再给孩子说一说，咱家里边准备和周围几家成立一个养猪联合企，我当董事长这事儿。 中中中， 爷，这玩意儿咋又想起来了？外汇派价1美元等于8.7人民币。哦，知道了知道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啊。这玩意儿咋来劲儿了啊？二他娘啊，把这玩意儿给我塞到被窝里边去，他老叫啥呢？这 你跟人家好好说、啊、哎呀，哎，咱打 打、 哎、